对不起，忘记你了。来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是不舒服吗？ 谢池摇摇头，跟着他转过身，视线越过众人，落在藤田美枝身后那个目光漂浮的男人身上。他双手半插着西裤口袋，散漫地四处扫着，像深海迷雾中失去方向的孤舟，又像幽灵里逮捕的黑豹，不露一点锋芒。他视线下移，无意落到他脸上，顿时定住了。藤田青也牵着谢池走近，介绍：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，她叫谢婉芝，这个是我的妹妹，之前跟你提起过的美芝。 你好。谢池比他高半个头，微微俯视。藤田美芝歪着脸，笑盈盈地看他。 前几天的南京就听说青野哥哥找了个女朋友，眼光不错哦。 我为你准备了礼物，可是太大，今天没有办法带过来，明天我叫人送给你。 啊，还有礼物，谢谢嫂子。 藤田美枝自来熟地抱住他的胳膊，藤田青野看向藤田美枝身后。 啊，这位是小池龙二，我妹妹的男朋友。 嘿，龙二哥哥，快来啊，发什么愣呢？ お名前はよく伺っておりま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ございます。男人将藤田美枝推开，立到谢池面前，目光淡淡地看着他的脸，没有动作。 哎，罗二哥哥，他在跟你打招呼呢。 他回过神，勾了下唇，掏出手，握住谢池的。 你好啊，谢小姐。 谢池硬抽出手，置于腹部。何方继续一半插着西装口袋，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，尽管无疑自解释，却心照不宣。藤田美枝挽住何方的胳膊，整个人眉骨似的倚靠在他身上。 哦，好不容易才把龙儿哥哥从南京拉过来，我还是更喜欢上海，陪我在这里多待些日子吧。哎呀，青野哥哥，快替我劝劝他，他不听我的话。 他左手抱何峰，右手拽藤田青野。 美芝，龙二很忙的，没有很多时间陪你玩，不要闹。 啊，哥哥，我想跟你们在一起嘛，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。哎，嫂子，你帮我说几句嘛。 谢池不好开口，只是淡淡笑了一下。藤田青野被妹妹磨得没办法，对何峰说： 哎呀，呵呵，哎，难得美芝放假过来，如果最近你不忙的话，就在这里多陪她几天嘛。啊， 何峰目光不时地从谢池身上扫过，笑着答应了。 好啊。 藤田美芝差点高兴地蹦起来。 我求了他好久，还是青野哥哥说话最有用。 美芝，注意场合，这么多人看着。 我才不怕呢。 有男人过来与他们打招呼，藤田美芝不想听他们严肃的谈话，拉着谢池到别处去坐着。他边吃甜点边看谢池的耳朵。 哎，你的耳环好漂亮。 喜欢我送你。 那我们交换吧，我的这一对是前两天在南京和龙二哥哥买的，第一次戴。 两人互相戴上，和你很配。 嘿，我也觉得。 谢池望向远处正在交谈的男人们，何峰仿佛为这种场合而生一般，他松垮着肩，闲散地靠着身旁的桌子，与各界人士谈笑自若。谁能想到这家伙从前是个称霸山头的土匪。藤田美枝不停地自言自语，半晌才注意到谢池目不转睛地盯着哥哥看。他笑着拉了谢池一下。 哎，看得出来你很喜欢我二哥。 他是个很好的人。 当然，哥哥最好了。 何峰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，对谢池弯下嘴角。藤田美枝高兴地朝他招手。 啊，我也很喜欢龙二， 喜欢好多年了。他真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。 藤田美枝放下手，拉住谢池的手，长叹口气。 嗯，不过我非常不喜欢他的母亲，以后等我们结婚了一定不要住在一起，我会疯掉的。啊，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。 结婚？好，一股酸意控制不住地涌了上来，他强忍着不适，笑着回应。 我过去找他啦。 藤田美枝见交谈的男人们散开，立马站起来。他跑到和风面前，拉住他的手，笑盈盈地说了几句话，紧接着拽着他又往西边去了。藤田青也走到谢池旁边。 在想什么？ 你妹妹很可爱。 啊，她是太活泼了些，话也多，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希望你别烦她。 不会的。